朽的故，不朽的故。

弦铃

对你说一说，燕子啊。心情愉快，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。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燕子啊。

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兵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娃，为了照顾兵的家，你忘